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我们要讲的第一个民俗故事呀，叫做老鼠娶亲。滴滴答滴滴答，是谁在吹喇叭？哪儿来的队伍浩浩荡荡？队伍中的那个大花轿里坐着的是谁家的新娘？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原来是美丽的鼠小姐要出嫁。你瞧瞧，你瞧瞧，鼠爸爸和鼠妈妈乐得嘴都合不上，挑着大拇指说：我家的新姑爷那叫一个顶呱呱。要想知道我们的鼠小姐究竟要嫁到谁家，这个故事呀，我们还得从头讲。鼠小姐是鼠爸爸和鼠妈妈的宝贝疙瘩，鼠小姐长大了，该当新娘了。鼠爸爸和鼠妈妈下决心，一定要为女儿找一个最棒的新郎官。他们想呀想呀，想到了太阳。对呀，你看，太阳高高的挂在天上，带给大地无限的温暖。这个世界上要是没有了太阳，所有的生命都会无法存在的。太阳应该是最厉害的吧。鼠爸爸和鼠妈妈决定先打听一下再说。于是鼠爸爸打开窗，对着天上的太阳喊道：太阳，太阳，你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吗？太阳摇摇头说：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怕云呐，云一来呀，就把我给遮住了。听了这话，鼠爸爸和鼠妈妈都暗自庆幸。幸好先问一下，你看看，原来呀，云才是最厉害的。于是鼠爸爸又去问云：云啊，云啊，听说你是最厉害的，对吗？云想了想，摇摇头说：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怕风，风一来呀，我就被吹散了。一听这话，鼠爸爸赶紧去了风的家。他问：风啊，风啊，听说你是最厉害的，对吗？风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样，连声说：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最怕墙，一遇到墙啊，我就知道往回返，怎么也过不去了。鼠爸爸头也不回的就跑去找墙。他对墙说：墙啊，墙啊，听说你是最厉害的，对吗？墙把眼睛眨了眨，摇摇头，这样回答：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最怕的呀是你们老鼠了，老鼠一打洞就会把我打穿。鼠爸爸一跺脚，心说：我真是个糊涂蛋，闹了半天原来我们老鼠最强大。那就这样吧，选一只最英俊最高大的老鼠来给我的宝贝女儿当新郎。于是鼠爸爸和鼠妈妈一起去求见鼠王。他们对鼠王说：我们有一个最漂亮的鼠姑娘，不知道您愿不愿意娶她，世界上最厉害的鼠大王。鼠王低头想了想，摇摇头说：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能说我最强大，因为啊，一见到猫我就会两腿发软。鼠爸爸和鼠妈妈相互望了望，不约而同地说：对呀，我们真傻，居然会把猫先生忘了。你瞧瞧，即使是这么厉害的鼠大王，见到了他也会抱头逃窜。没错，没错，猫先生就是我们宝贝女儿要找的新郎。就这样，我们的鼠小姐把花轿上，噼里啪啦，滴里哒啦，又是放鞭炮，又是吹喇叭，热热闹闹地来到了猫先生的家。我们的猫先生喜滋滋地把美丽的新娘领进了洞房。 大家猜一猜，这个故事的结局会是怎样呢？哈哈，只听得喵的一声，鼠小姐成了猫先生的晚餐。这就是老鼠娶亲的故事。